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四集。 归晓听到女人的声音怔了一怔，猜想大概这就是要和陆延辰结婚的那人吧，于是转身要走。 你继续忙吧，我走了。 等等，箱子钱给你，多少？ 100。 这个牌子的箱子很有名，铝合金外形也非常好认，可归晓料定陆延辰这么多年在部队上待着，不会有时间关注这种东西。果然陆延辰没怀疑，从皮夹里抽出了5-6张红色票子，没等递给归晓，自己又改了主意，将钱包里所有红色百元钞票都掏空了递给他。 秦小楠的衣服还有在你家住的这些天麻烦了。 不用算得这么清楚，你在二连浩特也帮过我。 外边的人估计是因为陆延辰半天没答应，等得没耐心了，主动开了门。 叫你也不出来，有客人。 桂晓回头，撞入眼帘的那张脸是赵敏山。黑长直的头发披在肩上，黑色的棉服和黑色围巾，很简单也很漂亮，主要是人漂亮，如何一副装扮都不会不妥。两人互相看着，赵敏山也是意外。 你是归晓？哎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二班赵敏山。 嗯，你真没变，还是那么漂亮。 那时他们年纪最有名的就是归晓和赵敏山，一个是身边好友都是隐退江湖的传说级人物，莫名其妙让人感觉惹不起的小姑娘，另一个是从念小学起就因漂亮而出名，进了初中更是出落的附近7-8个村子的年轻男孩都喜欢追着赌上几次的漂亮姑娘。 哎呦，你才变好看了，我差点都没认出来，原来陆晨他妈说的朋友就是你啊，真是太巧了。陆妈说她今天有个朋友过来，我还想着她这么多年在外边认识的朋友我都没见过呀，就想着来看看大家认识认识，没想到是你，真是太巧了。 赵敏山不停地感叹。陆延辰将钱包塞进了裤袋，一言不发。 这是你孩子呀？ 是他战友的，托我给他办了戒毒。 哦，没听陆晨提过。 赵敏山愣了愣，当着归晓的面也不好多问。人家下个月就要结婚的老婆站在面前，归晓的负罪感陡然而生。就在刚刚，两个人在房间里的对话是多让人不耻，不知廉耻，暧昧丛生，他浑身发冷，多一刻都不想再留下来。 归晓，你太过分了。孩子送来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 哎，快吃午饭了，吃完再走呗。你看人家大老远过来，你也不留人家吃饭。 不用不用，我约了孟小山。 哦，孟小山啊，那算了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 赵敏山和孟小山念书时就不和，还因为海东的事被孟小山教训过，关系微妙了十几年。听归晓这么说，他也就没再坚持。归晓笑着对赵敏山点点头，余光里有陆延辰的影子，可没再多看他，转头走出了那个屋子。他沿来时的路走回去，上车倒车，而后猛地撞到门口的传达室台阶。里面看门的大叔吓着了，推门出来吼了声： 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 对不住对不住。 龟小隔着挡风玻璃不住地给大叔点头，右手放在眉前不停打手势道歉。车开出那条不算宽的路，拐上运河，可龟小的手一直在发抖，完全握不住方向盘，只好踩了刹车，在运河边的大杨树下靠边停了，去包里翻手机。七零八落各种小东西滚出来，他终于找到了手机。电话拨给在这个小镇上和他最亲近的孟小山，那边接起电话来，孟小山正在教训员工。 那桌单都给免了，好好道歉。桂小， 我饿了。 哎，你快去大堂，我这接个电话。桂小，你这事儿不对啊，家里出事了。要借钱吗？我给你送过去。 没。我就是饿了，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刚好路过这里，我就想着上次你说要请我吃饭。 龟小眼前晃着水雾，不敢眨眼，怕一动眼泪就流出来了。他哪里骗得过这个老江湖？孟小山也没废话，见着人再说。 你在哪儿呢？ 运河边上。 运河哪个口？ 陆晨家厂子外那个小路口。 等着我去接你啊。 龟小离开后，陆延晨独自在单人沙发上坐下，双手交叉着撑在鼻梁上，挡着自己的大半张脸，盯着那箱子出神。厂里扩建时，这屋子里的暖气没装好，有等于没有。他是从边疆回来的，对这种寒气并不在乎，可人却像是被冻住了，由内向外彻骨的冷。赵敏山将棉服脱下来，穿着厚厚的黑色羊绒衫和长裤的他，想让陆延晨见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，可坐了没半分钟就受不住了。在这满屋子的寂静里，又扯过来衣服披上，撑着下巴去打量那和陆延晨同样满腹心事的小孩。看陆延晨盯着那箱子，赵敏山也多看了眼，颇为惊讶地感叹了句： 哎呦，你这战友这么有钱呀，给人家小孩就用这么贵的箱子呀。上回我姑妈去台湾，我想让她给我带一个过来，一说要7000多哟，就舍不得了。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啊。 赵敏山说了半天，陆延晨也没回应半个字。他讪讪地拿了两个水杯来，给自己和秦小南分别倒了水，推到小孩面前。 你是要来北京念书吗？你父母呢？也来吗？ 秦小南满心都是龟小和陆延晨说的那些话，一个劲儿地想哭，就是想哭。一个大男人将自己当空气，连小孩也是。赵敏山来时的满腔热情都被浇灭了大半。可转念一想，这男人过去就这样，见谁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招人模样。赵敏山念小学时就听过陆延晨的大名，后来上了中学，不少小混混放学后围追堵截他，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，都能应对自如。可饶是如此，也有绕不过去的时候。那次是海东给他解的围，海东身边就是大名鼎鼎的陆延晨。那个年代没有富二代这个词，可大家都知道陆延晨家里有钱，人长得又好，妈妈家又是部队里的，总之是个让女孩听到见到就会忍不住心动的那类人物。可陆延晨比他大，根本没有办法接近。再说赵敏山自己也是个现实的人，他喜欢被人围着，被人追着，对这种遥远的男生并没有多余的情感。尤其陆延晨和海东两个人是初中混在外面出名的，到高中海东退学，他也收敛了， 算是退出江湖的人物。那时的赵敏山更喜欢和风生水起的小混混们一起玩，想想真是唏嘘。无论年少时混得多风生水起，到最后还是要归于平淡。他再好看也要嫁人，嫁了人脾气不和，被追捧的脾气上来了，也就一拍两散离婚了。可在镇上离婚后的女人招蜂引蝶不少，问津的人却少得可怜。这一拖就拖到了28岁。在城里没什么，可在农村这年纪说出去就很不好听了。一婚还好说，二婚更是麻烦。赵敏山瞥了眼陆延辰，也是恍惚，没想到兜兜转转回来，和自己结婚的竟会是他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